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沈乔想起对方方才滔滔不绝、不带喘气的那一大串话，不由也抿唇，见了点笑应。 我家阿乔真是人见人爱啊，宇文庆这种狂风浪蝶就不提了。居然连白蓉那种妖女也对你情有独钟，我若是不看紧点，只怕随时就不见人影了。 燕宗主休要胡说，我几时又与白蓉扯上关系？ 她扮作那小侍女去杀宇文庆，按照她从前的作风，那小侍女和宇文庆的侍妾一个都活不了。可这次她偏偏留了情，若不是因为你，难道是因为宇文庆？以他的灵力，怕是早就猜出你也在此行之中，所以有意给你留下一个好印象，免得你对他更加反感吧。难为我们家阿乔，天生的木头脑袋，从小到大一心只想修身养性，对男女情爱懵懂不知，若非本座点破，他恐怕是没有真正明白的那一天了。 他张口闭口我们家阿乔，俨然将沈乔当作所有物。沈乔反驳了几回没什么效果，现在已经两耳麻木，任由他去了。 可惜啊，他这一缕情意还未萌生，注定就要胎死腹中。桑景行若察觉他的心思，还不知道要如何折腾他呢。 合欢宗不允许门下弟子对他人有情。 莫非你当真不知啊？合欢宗以财补建成，门内无论男女都修行过双修之法。本座看白蓉已非处子，想必原因早就被他师父桑景行踩走了。 可他们是师徒。 师徒又如何？难不成你以为桑景行那种男女不忌、素来喜爱夺人贞操的家伙，会白白将美貌弟子的原因拱手让给别的男人？哼，白蓉跟多少个男人双修过我不知道，但其中肯定有他师尊的一份。哎，阿乔怜惜弱小的毛病又发作了吧。桑景行且不提，与门中其他人双修，若他不愿，自能想出法子避开。你看他武功进度神速，全赖财补之功，他自己想必也是心甘情愿，你竟然还怜惜起他来了。哎，这样的女人有什么值得你怜惜啊？你若想怜惜，不如怜惜怜惜我吧。 白蓉不值得怜惜，燕宗主就很值得怜惜了。 啊，今夜我以一敌四，难道不值得怜惜？你瞧，我的小心肝到现在还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呢。 少师，沈公子，我可以进来吗？ 沈乔欲将手从燕无师那里抽回来，却冷不防对方一用力，自己反倒倒向对方。宇文庆见里头没声，以为是默许，便推开车门掀起帘子，乍然瞧见这一幕，整个人都呆住了。因为从他的角度来看，不像是燕无师的作弄，更像是沈乔在投怀送抱。燕无师看见他目瞪口呆的表情，微微挑眉，恶意顿起，突然伸手捏住沈乔的下巴，直接印上去就是一个深吻。沈乔惊了一瞬，毫不犹豫抬掌拍向对方，燕无师却早有防备，直接将攻势化解，顺便点了他的穴道，就着沈乔毫无反抗之力的姿势，将他整个人拢在怀里，低下头撬开对方的唇舌，强迫他接受自己的入侵。沈乔深深蹙眉，不是因为沉迷其中，而是苦于穴道受制无法反抗。饶是他脾气再好，此时已然火冒三丈，可惜武功不如人，只能任其施为。 他被迫扬起修长脖梗，腰际却被紧紧箍住，牙关因为微酸而乏力合上，银丝顺着唇角流下，施加蹂躏的人却不管不顾，兀自将这个吻继续加深。这香艳的一幕令宇文庆完全移不开视线，甚至有些口干舌燥了。燕无时终于松开怀里的人，转头看他， 看够了没有？ 看完了。 看完了还不滚？ 是。 燕无时回头看沈乔，顿时有点无语，因为后者已经晕过去了。确切地说，被吻晕过去的可能性不大，约莫是无法反抗加上片刻窒息，简而言之是被气晕的。燕无师从没见过这样的，忍不住笑出声，顺带啧啧两声表达了同情。 哎呀，可怜劲儿的。 他没觉得自己玩过头，反倒觉得齐凤阁教出来的徒弟太不经玩了。自东吴在此建都至今数百载，东晋南迁以长江为险，似乎一并将北方的兵荒马乱隔绝在外，建康由此成为中原乃至天下最繁华的城市，四方商贾齐会于此，游子过客往来如梭，白日里游龙走马络绎不绝，入夜则杀灯如织，通宵达旦，秦楼楚馆更是彻夜不眠，香笼绣归。像长安建业等虽也为都城，却因历尽战乱略显沧桑，对比相对安稳的江南以为天堂，虽有天下繁花俱健康之说。如宇文庆这样的北周官员，虽然嘴上不说，心里未必对健康城没有向往倾慕，随他一道来的侍从们不必掩饰，早将献宴赞叹之意表露无遗，这让前来接风的陈朝官员心头自得，忍不住向他们随手指点介绍着城中风物。入城之后，宇文庆等一行人自然下榻陈朝提供的行馆，燕无师也不例外，他的身份地位摆在那里，又有救命之恩在，宇文庆自动自觉将正院让了出来，自己搬到偏院去住。可怜他那名侍妾玉姿，自打那夜受惊之后一病不起，这阵子缠缠绵绵，直到入城安顿下来之后方才好些。合欢宗行刺不成，便再无动静，宇文庆起先还担惊受怕，后来转念一想，有燕无师在，若让刺客得逞，他这个幻月宗主岂不得颜面扫地，这对于江湖人而言是比性命还重要的事情，他便逐渐放下心来，带着爱妾尽情游览健康城，等待陈主的召见。这一日，沈乔正在屋里听婢女念书，外头有人来报说宇文庆前来拜访，如入见沈乔点头，便放下书本去开门。宇文庆走进来左右看看， 怎么燕少时不在？ 他与我本来就不同屋，宇文大夫若要找他便是找错地方了。不过我听说燕宗主今日有事，很早就出门了。 正好正好，少师不在也好，他老人家厉害得很，我每回与他说话比面见陛下还要紧张。今日天气甚好，沈公子要不要去外头逛一逛啊？健康依傍淮水，听说淮水津渡甚多，每处俱有集市，不如出去瞧瞧，顺便买些河鲜回来，晚上让他们做一顿席面如何？哎呀，你是道士出身，该不会也借荤腥要吃素吧？ 哦，那倒不必，只是我眼睛不便，恐怕要拖累你们的行程。 沈公子还救过我的命呢，当时可是我拖累了你，何必这样客气啊？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 行馆离金渡不远，宇文庆便没有乘坐马车，而是带着玉姿等人步行出门。他原先还担心对沈乔而言不大方便，但对方手里虽然拄着根竹杖，速度却并不比他们慢， 也不需要任何人搀扶，跟宇文庆并肩而走，几乎与常人无异。 哎，沈公子，你的剑呢？ 宇文大夫不必担心，若是遇见敌人，我这竹杖也能抵挡一二。更何况这里怎么说也是健康城，有临川学宫坐镇，合欢宗的人不至于胆大妄为到敢在这里下手的。 难怪我觉得，哎呀，自打入了城以后就平安许多了呀，连少师也放心离开去办事。原来如此啊。 陈超与周国结盟，说让你在健康城遇刺，他们岂非无法向周帝交代，还谈什么结盟？所以一定会竭尽全力保护你的周全，尽管周围时时都有高手，只不过没有被你发觉罢了。 沈公子，我知你并非栾宠一类的人物，也从来不敢看轻于你。今日趁着少时不在，我方敢对你说两句实话。你可知长安城中那些人是如何看你的？他们都说你如今龙困浅滩，不得不依附燕宗主，为了保全自身，连风骨气节也不顾了。你我同行一路，我又蒙你救命之恩，自然明白你断断不是如此。但众口铄金，机会销骨啊，你若是有机会，还是离燕少师远些吧，何必任由别人往你身上泼脏水，平白辱没了你啊。哎，那些话我听着都生气。 多谢你的好意，不过你误会了，我与燕宗主并非那等关系。燕宗主性情有些反复无常，所以常常会做出些出人意料的事情。 哎，我懂我懂，你自然不可能是依附燕少时的栾宠，我也不是对龙阳之后抱有偏见。不过你现在的处境若与燕少师互相喜欢，只怕遭遇流言蜚语伤害的人是你而非燕少师啊。 我们没有互相喜欢，我也没有龙阳之好。 我懂我懂，这个是不能宣诸于口的，咱们心照不宣就好。 沈乔忽然一句话也不想说了，任凭宇文庆继续说些什么，也左耳进右耳出，只做不闻。金渡处人声鼎沸，杂货遍地，有不少像宇文庆他们这样步行前来逛街买东西的，也有乘坐马车或骑马的，还有前来送别亲人的，或是靠岸船只来往忙碌的。一时间摩肩接踵，车水马龙，机遇互相踩踏。 前面那个阿姨呢？ 快闪开！ 阿姨呢？ 快闪开！ 快点！ 后边一匹马也不知是受了惊，还是主人驾驭不好，朝他们冲过来，众人不得不四下闪避。沈乔与其他人因此失散，不过他也没有着急，左右宇文庆身边也有人保护，他便沿着河边小摊一路慢慢的走回街市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